各位，上次讲到嚟探病嘅前长官已经发现马督军虽然喺度会客，睇神情呢，实际佢一定系走神。佢走神呢，系喺度谂住好多事物，搞到佢自己都喺度谂咯噃。唉，而家受伤脱险翻嚟嘅马某，实系联想住好多战场上嘅一切啊！往事梗系一幕又一幕，嗰啲极其残酷、生与死、惨不忍睹嘅真情实况，通通都浮现喺脑海度咯。战斗英雄，当然亦有断肠时，人之常情啊！唉，今晚嘅探视应该暂时结束啦。谂到咁，佢就细细声讲啦。马督军处长，而家艰辛人静，阁下都要休息养伤，嗰日鄙人再嚟探你啦。前长官好快就告别，带着助手出门，眼泪汪汪嘅马侯爷只好目送客人。前长官走咗，聪明嘅马侯爷又明白前长官代表好多人探病问候系假，探听好多虚实是真，深知客人实会再来的。这个客人的来头有深远重大意义啊，往往会直接左右自己日后仕途是上天还是落地的。刚好两日，前长官果然再来了，不过已经改为日头探病作长谈了。来人特别着重询问龙虎山点解全军覆没得咁快速，早有准备嘅马侯爷一一应对答如流，兼且会声泪俱下诉衷情啊！ 不幸马某家人系中咗六黑虫嘅大奸毒计，身为督军嘅本人一开始就受到咗突然暗算，嗰个六黑虫亲自指挥最亲信的手下人捆绑送入黑暗山洞，然后再被转送入东方军俘虏营房受尽各种苦楚。 前长官听了就深表同情，一一笔录作实，连续五日的天方夜谭深受感动，深信不疑的前长官就越来越觉得马侯爷确实是一位忠贞志士，又无限爱国，更有足够才华，属命生不臣，十分可怜可惜可敬。随即就向上级军政部送上完整的两大部口资料。事物的发展是先有缘何之口，再有生花之笔。这个时期啱好是北方军军政高官频频开会，为急于应对前方战事失意，军方决议是急需大量培养军事人才作补充。近几日来军事会议上多位要人同时指出，我们全国而家是快到贫贱显孝子，国难思良将，乱世惜忠良的时期，要快速培育大批军事英才，如何栽培军事人才呢？答：先有智勇相传将才，先有后备军事人才。智勇相传及有经验、一心一意精忠报国的将才，边度先有呢？经过四处寻找，比较再比较，军政部有多人指出，阅尽人间上下角落，仲系嗰位首先能说会道、能写会计算、出色表演嘅，曾经单枪匹马成功策划，令到东方五军成个旅造反，已经轰动世界。呢个人已经令到东方军同东方国丢脸，大壮我军志气。但佢最近不幸受伤，又有幸逃走成功嘅人，佢就系龙虎山国督军马海。呢个人正系久经考验、经过考核考试的好料，此人正是最愿尽忠报国难得的人才。咁两个月之后，双脚早就冇了枪伤之痛的马侯爷，突然得到军政部奖赏后的三日， 破格晋升为好有名的博大军校校长之职。一个小小芝麻官一跃成了极重要的大军校校长，嘿，得运如龙就失运如虫，赫赫有名的大军校校长之职非比寻常啊！嗰日面对有着轰天动地军乐团演奏歌声响，只见镇静的马侯爷面对欢迎的人海一望无际，漫步向前，福至心灵的人突然举起一只短小手掌，好似敬礼又好似检阅。这个时刻啊，等于巨龙即将升起做腾云驾雾的姿势。而家身轻如燕，觉得两只脚比中枪前更加有力得多的马大人，冇用咩力就已经自动先后升住脚踏到上层，两只短脚自动踩住好长红到发紫长毛名贵平直红地毡，欣喜接受住好多全身上下威武整齐嘅军人掌声，再经历无数鲜花嘴上赞美之后，按照礼仪师嘅引导渐离人群，再一步步跨进重要之地。而家再向前呢，等于进入最重要之处。这时的新大官马大人快速向上做了一个深鞠躬后再敬军礼，然后伸出短短的双手准备接过北方军总司令亲手递给自己重如泰山的大北方国博大军校校长黄金硬壳委任状。这样的时刻就有轰天动地的声音响个不停。今日一步登天的人同两千几年前最厉害的大兵官韩信登上金台接受汉高祖拜将相比较见高低，而家上下人都一致想法，同时明白想做军校校长的人一定多，不过这位马海的威望呢就是无人可及，因为此军确与众不同，除了年富力强之外，更难得的是久经战阵仲饱受东方军折磨，对东方国一切自然心痛污绝，更有刻骨之仇恨。这种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该做的一切，马督军做校长是顺理成章大理由，马校长为了报仇雪耻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为确保栽培大批优良军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人人都会说马海做大军校校长是北方国有幸天公开眼，而注定东方国日后有难是所有人的看法。北方国军内有这样的喜庆，前线战争节节胜利的东方五军当然会及时获得消息。现在特种兵指挥部里头一个两脚着住长筒黄色牛皮靴鞋的人来回不停地走动，再看清楚的时候才知道是总头目蓝天明。他为什么今天粒声不出呢？难道日头军营内不可以举头望明月，只可以低头思故乡？如果有问即答的话就会说非呀非呀。原来特种兵总指挥蓝天明在想着，奇呀，怪了，好像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日日在算都是不及北方军内一位马侯爷他的计和算。想当年北方军正派出一位风大那阵会立即吹冧瘦小孩和身材的无名小辈马侯爷，一声未响咁有本事就将我哋一个女唔知杀人造反，又成功咁获得向世界宣布成立龙虎山国，对方一下就获得政治影响好处大极，致使我军丢脸头痛就不在话下。后尾当我哋大军压顶拔除山国之后，因为双方交易都有利可图而秘密放走马侯爷，我哋得胜利啱啱挽回一啲面子而告一段落，而家又意想唔到马侯爷呢一块明明系放之四海都系危险嘅人物废料，但系翻到北方军手度之后呢，反而有如此鼓舞利用价值，政治影响力之大， 价值又高得惊人，一下就呃晒所有人，咁无疑等于超过千军万马嘅力量喎。唉，北国北军，你哋运用嘅政治手段不嬲都高明过我哋嘅，呢一层我哋唔佩服唔得。佩服还佩服，毕竟系我哋东方军蚀底，本官有责任，点算呢？嗱，咁样嘅时日一天一天过去啦，蓝天明实系要谂出办法，唔俾对方好过，咁系必然嘅事。乜嘢办法呢？就不得而知。咁啊，话说嗰位一手策划，令到龙虎山国一枪未发嘅状况下，全部受骗进入东方军天罗地网，马侯爷嘅成功出卖，令到个人安然逃出虎口而回国。中途突发奇想，用苦肉计买枪自残大髀之后，喺军医院撒出一轮花言巧语，成阴差阳错。当事人佢发梦都未估到，不但冇过，反而有功。适逢时势需要做英雄嘅原因，仲迅速坐上咗大军校校长嘅宝座。人逢天大喜事，新任大官上任嘅马侯爷不断咁自问自想自笑： 唉，我数嚟数去72行，最唔使操心又好听又高尚嘅行业，算是教书的行业啦。教书嘛，教书之人一生一世教嚟教去，要教的不过依然是那些旧到发臭的一两本书啫。好多人美其名我是嚟教书的，其实等于带住一大堆未读过呢啲书的人一起嚟张开大口读书。教书之人当然是为五斗米弯腰而教，这些教书人有十年有几十年早已经到背到一字不错，读到讨厌之极，成了滚瓜烂熟的程度，夜晚发梦都背得出闷到发臭的书，再教你们又有什么难呢？总之我马某人觉得教书行业好听又高尚，又是最容易的事，又等于用自己的手随时可以准确无误地摸到自己的眼耳口鼻头发一样熟练，这样的教书根本就不需要用脑的。现在我做校长同时是不用用脑，更加不用直接去面对面见我啲该打死的学生教学，是你们自己去日日读那些固有的书。本校长为尊而甘多，是做大事的人。人啊人，怎样做人呢？做人是全靠一命二运三不知有贫富风水的原因。第四，法迹好似我一样为尊多金银。第五，读书七日之后记住表面要立品。即任德等于会讲好听说话，鼓动所有不明真相的人。至于读书，其实有好多人读了一世的，照旧是不明白书中主要的原因，是红是黑是白，乜嘢东西如何意思无法区分。书读得越多越懵，大有其人，这样的人往往最有资格去教人。想来想去，还有这个老实讲，下官一向靠的既不是读正道的书，做的又不是正当之人，今日反而可以带着好多教官由他们教读兵书，通通变成不怕死的大小军人。我全靠命好运气好风水好三样都好，日后自会统领万马与千军，除此之外冇咩嘢更加重要的了。教书教书。 我諗嚟諗去，所有天下嘅書最好係教兵書。兵書係持有凶器嘅人，天下間可以最惡最凶最有理由嘅人，係殺人為職業嘅兵家最大嘅惡人。嗯，軍校校長日後等於最大兵家嘅教頭。算來算去，亦即係話今後最惡嘅大惡人軍隊頭目全部係我嘅學生，喺我面前通通係細細個小人。嗯，到嗰陣時我係大惡人嘅最大掌門神。係人都知啊，有軍隊先有政權，有政權先有政府。哼，其實嗰啲政府是专吸人血肥的家伙，还厉害的山上的老虎。山上老虎吃饱了就会满足，几日都不会再吃人。靠杀人起家的政府从来都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一点都没假。天下间所有政府都要靠最大恶人军队去帮。哈哈，谂嚟谂去，投胎做人立于今日立立年嘅世界，自知有力在上，有武器第一在上，武器喺恶人手上，自有冇人敢讲唔服。我再请一批其中包括专教坏书，又会教人乱读书，专读坏书。哼。奇怪的是，世上越坏越禁的书越多人喜欢去认真读，想来想去不用几年，本官就会顺势而上，到那时大家都会自然来做我的私人鼓吹。一经鼓动吹牛，简单说鼓吹之下即可以宣布天下是我的，所有吹鼓手都说我是你们人类的救世主，全国所有保护费由我收取，等于是皇帝。不过我当然不会叫自己是皇上啦，教人叫我总都督，咁会更加高明。本官马大爷今日已经坐镇威武富丽堂皇大军校校长办公厅之内，先是敢于胡思，后再加上乱想仲有幻想，今日虽然未到夜晚都可以梦想。咁就係中横家嘅理想，有乜嘢唔好啊，日后即管睇住你啦。 就喺呢阵时，忽然一位近身副官闪手闪脚向前行路，入咗校长办公厅，好快谨慎到达马侯爷巨大办公台前，立即低头低声向上敬禀。 报告校长，陆军参谋部有位姓何的副参谋长来电话，他说他想请求和校长通电话讲几句，未知得不得呢？ 马侯爷一听面无表情，两眼慢慢向天之后，好耐都不答话，只是成了踌躇满志半摇头成傲慢咁嘅模样。聚会办事的近身副官见到咁样，又嚟一个立正敬礼，慢慢再向后拧转身出去，立即回电话对方，拉长把声就讲啦：喂，话俾你知啦，参谋长，我哋校长唔喺度，请便。请便之后就唔再有说话嘅尾音，手摇军用电话机立即中断。这阵时的侍从副官远离高尚校长室，照旧闻到美丽牌香烟的味道。现在嘴有烟的马侯爷接着又想起了。 啊，军权真是重要。我还记得三国时代有兵权在手的司马氏父子三人，他们当年抠准时机，一下就废了皇帝，从此天下归晒司马氏所有。点解咁容易废咗皇帝啊？好简单，因为司马氏佢哋手上有压倒一切嘅军人， 时来运转是最重要的。 嗱，马海在度胡思加乱想，咁样想下想下，用乜嘢想创佢啊？正所谓不得争论真与假，说了谁假就是假，真货毁掉全没假，要用快刀斩乱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